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海神岛，七圣柱守护斗罗此时都聚集在海神山顶，分别端坐在一个平台之上。当唐三被比比东击杀陨落的那一刻，这七位封号斗罗就都已经感觉到了，因为唐三留在海神岛上的那一丝神念彻底消失。除了死亡，神留下的痕迹又怎么会消失呢？七圣柱守护斗罗大惊之下，在海神山顶聚集。还没等他们开始商量的时候，突然又感觉到了海神神念的些许波动，似乎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帮助海神神念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七圣柱守护斗罗立刻明白了过来。海龙斗罗端坐在当初唐三进行海神传承的那个中央平台之上，另外六位斗罗分别端坐于一个平台。这七位封号斗罗每个人身上都升腾起了一层蓝色的光晕，蓝色的光芒分别飞向不同的方向。刹那间，在整个海神岛上七个不同的位置分别亮起了一道强烈的金光。金光冲天而起，七道光芒在半空中凝结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如同太阳一般的巨大光球。紧接着，整个海神岛都在这一刻变成了金色，特殊的能量波动骤然从海神岛向外释放，释放到海洋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海神的呼唤，是当初海神留在海神岛上的最终防御技能。只有在生命危机的情况下，才能由大祭司带领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来发动。此时海龙斗罗带领众人发动这个最终防御的目的，不是防御，而是为了呼唤，呼唤大海中的每一个生物，为海神祈祷。当初的海神神祈，就是在海洋生物们的信仰中诞生，他们的信仰是对海神神念最大的补充。首先加入这祈祷中的，就是以小白为首的魔魂大白鲨族群。实力越强大的海洋生物，祈祷的力量也就越强。魔魂大白鲨族群的虔诚祈祷，顿时将一股庞大的信仰之力注入到海神岛的防御金光之中，转化为最纯粹的灵魂波动，来到海神山山顶。唐三所留下的那丝神念残余，在这股信仰之力的注入下，顿时再次出现了轻微的波动。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此时有一个神能够来到大海上方观察，那么他就能发现，在海水之中，一圈圈淡金色的光芒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朝着海神岛的方向凝聚着。这些淡金色的光芒正是海洋之中数以万计的生命共同祈祷的声音，他们在为了海神而祈祷，用他们自己的信念壮大着海神的那一丝神念。也就在这个时候，嘉陵关内，唐三肉体的复活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奥斯卡和宁荣荣的本体已经在降临的双神光影中渐渐显形，而食神和九彩神女的神力也渐渐地与他们的身体脱离，武魂融合技的能量终于油尽灯枯，就要消失了。此时唐三胸前的巨大的伤口已经愈合了一部分，隐约中能够看到一颗金色的心脏正在渐渐成型，每一根血脉都在与它相连，进行着最后的对接。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苦苦支撑着，他们已经将自己所有的能量全部燃烧起来，凝聚在一起，支撑着那降临的两大神奇释放神力。但是能量也终究是有限的，他们所释放的魂力已经无法再支持下去，两大神奇随时都有脱离的可能。 怎么办？ 怎么办？ 宁荣荣和奥斯卡焦急地凝视着对方，两人紧咬舌尖，利用舌尖传来的刺激，将最后一点能量都提聚起来。此时，他们的武魂融合技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神级。无论是奥斯卡的香肠，还是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增幅都已经无效，他们脑海中已经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可两人身上的神奇附体依旧在脱离着。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突然间从议事大厅的四面八方，无数细微的白色光点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这些白色光点缓缓飘荡，目标正是那躺在地上的唐三。此时外面的士兵能够看到，原本笼罩在议事大厅外的那层红光正在轻微地律动着， 那白色仙毫之光正是在他律动中出现的。这些白光缓缓地朝着唐三的身体凝聚过去，每一丝都很微弱，但成千上万的白光融合在一起，却是一股绝对不能忽视的力量。宁荣荣和奥斯卡背后的神奇终于化为点点光芒消散了，两人的身体同时一晃软倒在地，他们已经将自身潜能和所有力量全部爆发出来，此时已是油尽灯枯，只剩下了一口气在。小五就要扑上去，唐三胸前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他那颗金色的心脏更是未能与全部经脉接续。 不要动！ 大师喝止了小五的动作，身体上剧烈的痛苦和精神上的煎熬令小五脸色一片苍白，终于倒了下去。但是他却怎么也不肯昏迷，目光死死地盯视着唐三的身体，不到最后时刻他绝不愿意放弃。大师张开双臂，也将身边的唐昊拦了下来。 谁都不要动，不要靠近小三。 众人的目光都有些呆滞，此时他们也发现了唐三身上的变化。那白色的仙毫之光来得极为细微，不仔细观察都无法发现。他们先前一直以为这是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武魂融合技带来的效果，可此时看来却并非如此。宁荣荣和奥斯卡虽然软倒昏迷了，但那纤细的白色毫光却依旧存在，仍然在一点一滴地注入到唐三体内，在他胸前的伤口处融入。那颗金色的心脏周围每一条经脉依旧在进行着接续的过程，虽然速度比先前由奥斯卡和宁荣荣主持时要慢了许多，但是这个过程在继续，就证明这一切都还有机会。 这是 唐昊目光一阵收缩，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他和大师对视了一眼。 信仰之力。 是的，那纤细的白色毫光正是来自于天斗帝国百万大军的信仰之力。一个人的信仰之力自然不算什么，但如果是百万人却会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这百万大军对唐三的信仰是绝对虔诚的，哪怕是存在着一些杂质，也完全被外面那层奇异的红光所过滤，能够进入意识厅内并且融入唐三体内的信仰之力都是最为纯粹的力量。这些信仰的力量正接过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武魂融合技，一点一滴地继续对唐三身体的修复。 快，让我们继续为小三祈祷。 大师双手合十，脸上充满了激动的神色。每个人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为了这最后的机会，为了唐三的复活，开始着他们最为虔诚的祈祷。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着，唐三胸前伤口的愈合速度明显要比两大神奇所释放复活之光时慢得多，但他却始终没有停。只要这复活的过程不断，那一切就都有机会。眼看着唐三心脉上的一根根经脉逐渐接续，大厅内的所有人都已经忘了时间。这期间只有雪崩出去了一趟，他对所有的天斗帝国大军下达了死命令，只要这边的复活过程没有停止，就不能停止为唐三祈祷。他告诉天斗帝国的将士们，这是帝国最后的希望，只有海神复活，他们才有可能战胜强敌，让帝国得以延续。淡淡的光芒在整个议事大厅内闪烁，光芒流转之间，唐三脸上每一次出现变化都能令在场的众人心惊肉跳。他身上的肌肉会不时抽搐几下，尤其是心脏的位置，偶尔的一次颤动都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从白天到黑夜，在黑夜到白昼，所有人都忘记了时间，大家都在心中为唐三而祈祷。那细如仙毫的信仰之力始终未断，不断地向唐三的身体进行融合。终于，那颗金色的心脏开始持续不断地颤动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颤动还很微弱，但伴随着更多的信仰之力融入，开始变得有力起来。唐三胸前的伤口也终于完全愈合，骨骼、经脉、肌肉，还有那最重要的心脏，都在众志成城的祈祷中完全愈合。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醒了过来，伟顿在一旁。此时的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普通人，甚至身体强度还不如普通人，但他们心中却充满了满足感。 发动复活之光，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生命力正在一点一滴地回归，他自己的本体机能也在被唤醒。只要他的神力能够苏醒过来，就算是再严重的伤势也算不了什么。每个人的目光都牢牢盯视着唐三胸口的位置，眼看着他的胸口开始慢慢地起伏着，众人不禁泛出了激动的泪花。成功了，他们成功了，唐三已经有了心跳，而且有了呼吸。大师唐昊还有脸色惨白如纸，随时都有可能昏过去的小五都来到了唐三身边。大师一把扶着小五的身体，众人在最近距离观察着唐三身体的变化。唐昊小心翼翼地搭上了唐三的腕脉，仔细地感受着他体内的状况。 怎么样？ 小三的身体在快速地恢复，不只是来自于信仰的力量，他自身的力量似乎已经被唤醒复苏了。我能感觉到他体内那庞大的能量，连我的魂力也无法深入。他的脉搏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力了，只要他能醒过来，我们的复活过程就算成功了。 不，还没有成功。 你是说 哥已经成神？按照您所说，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他活过来了，现在早就该醒了，他一定能够感觉到我们的心，但是他却依旧昏迷，那就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我们复活的只是他的身体，却并不是他的全部。他向比比东发动的最后一次攻击是灵魂攻击，对神来说就是神魂。那时候比比东明显受到了重创，而当时哥本身已经重伤，他直接就昏迷了，很可能他的神魂已经被比比东击碎了。对于神来说，心脏破碎或许都不是致命的，但神魂破碎却是。 不，不可能！你胡说！小三已经活了，你没看到吗？他现在在呼吸，你听听他的心跳多么有力。我儿子没死，我儿子还活着。小三，你快点醒过来，快点向他们证明你还活着，快呀！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整整两天两夜的时间过去，终于完成了对唐三身体的复活，小五的话却如同晴天霹雳，令他们都无法接受。谁都知道最熟悉唐三身体情况的是小五，没有人比小五更了解他，连小五都这么说了。议事大厅突然变得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他们的目光都看着那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甚至伤口已经完全愈合的唐三，他们甚至能够从唐三身上再次感受到那属于神的气息，可是他却躺在那里，没有一点要恢复过来的迹象。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